刚果共和国总统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向金正恩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祝愿友好的朝鲜人民享受幸福，争取繁荣，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